小的我，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，纵然是差不同内藏给我的梦境，只要有你陪着，哪怕再多苦难，你的笑声是我生命的书签，标出了每一个永恒的瞬间。可是我怕看着你悄悄改变的脸，被无声的时间刻出深深的线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